时刻。 I love you。 别动。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欢迎收听月影流声，我是鱼月。今天要跟你分享的第一首歌，它只有两句歌词，通过伴唱呈现出一首非常优美的和声作品，那就是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当中的插曲。《放牛班的春天》是一部著名的法国音乐电影，讲述的是一位怀才不遇的音乐老师马修来到了抚育院，面对的不是普通学生，而是一群被大人放弃的野男孩。马修最终改变了孩子以及他自己的命运。家往往都有非常敏感的艺术神经，因此呢，把他们的故事改编成电影，那是相当有看点的。1984年，电影《莫扎特传》上映了。这部影片呢，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了音乐家莫扎特的一生。这部影片从一个宫廷乐师萨里埃利的角度，为我们呈现出了天才莫扎特的一生。影片当中大量采用了莫扎特创作的作品，很多音乐都是作为剧情的一部分在电影当中演奏的，而不是纯粹的背景音乐。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莫扎特的婚礼上演奏的 C 小调弥撒曲。 类似于莫扎特传这样的以古典音乐为主题的电影还有很多，比如说电影《钢琴课》。这部影片呢，讲述了语言表达上有障碍的艾达，她背叛了丈夫斯图尔特，与邻居贝因因为一架钢琴而结缘，并且最终相爱的故事。我们接下来选择的这首插曲就是电影的经典插曲，香港音乐人陈辉阳就是根据这首配乐改编成了歌曲《暗涌》。今天我们的节目为大家介绍的就是音乐主题的剧情电影，下面的这首作品是电影《妈妈咪呀》的同名插曲，由电影主演梅丽尔·斯特里普献唱。这是一部歌舞剧电影，这部影片在2008年上映。这部影片呢，讲述了年轻的女子索菲在结婚之前寻找亲生父亲，却和妈妈唐娜在希腊的海岛上迎来了三个陌生的男子。最终呢，母女间的误解是烟消云散，双双得到了幸福。影片的片名来源于阿巴乐队的一首单曲，而影片当中多数的歌曲的作者都是阿巴乐队的前成员班尼·安德森。Mamma mia, does it show again? 梅丽尔·斯特里普在《妈妈咪呀》当中献上了不逊于专业歌手的演唱。而在法语电影《翻乐谱的女孩》当中，法国女演员凯瑟琳·弗洛也献上了专业级的钢琴演奏。影片的主人公梅拉尼生活在法国外省的一个小城里面，她的父亲呢是一个肉食店的老板。梅拉尼从十几岁的时候就表现出了独特的钢琴的天赋，于是呢就去参加音乐学院的入学考试。怎奈何这个评委团的主席啊，一个声名显赫的钢琴家，他的态度非常的傲慢无礼，所以呢梅拉尼的发挥也因此受到了影响，与音乐学院失之交臂。而这段经历让梅拉尼年轻的心是伤痛不已啊，所以他就决定要放弃钢琴。这部影片当中大量选用了各种变奏曲作为背景音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当中女主角复仇成功在阳光下的背景音乐。 Thank you. 华语电影当中也有和音乐钢琴曲有关的电影，比如说像周杰伦自导自演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以周杰伦自己的高中生活为背景，讲述了转学到一所艺术学校的钢琴小天才啊，小伦在一间古老的钢琴练习室里面见到了演奏神秘钢琴曲的小雨，进而展开的一段奇幻爱情故事。他指导的这部电影，音乐才是电影真正的主角。影片当中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和音乐有着莫大的联系，音乐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这部影片也在海外，特别是日韩地区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冷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呼后面，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在荡着，就见梦开始不甜。你说

这部以年轻人为主的故事，讲述了英俊帅气的校篮球队队长特洛伊啊，与容貌甜美的优等转学生加布里埃尔共同成就唱歌梦想这样的一个故事。男女主角清新脱俗的形象，动感精彩的歌舞表演，再加上呢朗朗上口的青春流行摇滚乐，让这部影片是回味无穷，一举成名。同时呢，也为我们献上了十多首非常优秀的电影原声。电影当中男女主角的缘分就开始于下面的这首合唱歌曲《一切从心开始》。 Living in my own world, didn't understand that anything can happen when you take a chance. 国产影片当中也有因为音乐来开始一段情缘的音乐爱情电影啊，也许是受到了周杰伦的启发，王力宏呢在2010年自导自演了一部电影叫做《恋爱通告》，讲述了大明星杜明翰伪装身份追求民乐系的女孩宋小青的故事。这部影片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细节都来源于王力宏自己的真实的生活。电影的灵魂是伯牙抚琴遇知音的故事，王力宏希望用电影的手段将这段典故以当代故事的形式演绎出来。当然了，电影当中也少不了王力宏自己的音乐作品，比如下面的这首电影主题曲《你不知道的事》。 眼睛再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几颗会落地，我飞行带你坠落之际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捉紧你。 是你不知道的事。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 而且呢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正是这首你不知道的事。非常安静的缓缓的响起这首音乐的时候，那刻真的是被它感染了。那在华语影坛呢，有一部不得不提的重量级的音乐电影叫做《钢的琴》，这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啊。里面的男主角女主角啊，他们的演技我觉得都是没话说。这部影片呢，讲述了一个父亲为了圆女儿的音乐梦想而不断的努力啊，最后呢，通过身边的朋友的帮助，用钢铁为女儿打造了一架钢琴的故事。通过呢，这个小人物的幽默与艰辛，展现出了一段感人至深的亲情还有友情的故事。这部影片的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东北的一个工业城市，因此呢，大量采用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流行音乐，以及呢一些原苏联的老歌啊，和影片的工业时代的怀旧氛围可以说是相得益彰。影片当中使用了很多德国乐队嬉皮士时期乐团的歌曲，比如说下面这首《疯狂的坏猫》。 Baby's got a brand new car, drives it everywhere and far. Wherever she goes, boy, she smiles. She got herself a full-time boy, the cutest automatic toy. Wherever she goes, he goes too, riding in a brand new car.If you think you'll hit your ride, better be careful. If you think you can do it, boy, go ahead and try. Bad cat, bad cat, bad cat. Drives it everywhere and far. Wherever she goes, boy, she smiles. And I'm not sure if I like that smile. Bad cat, bad cat, bad cat. 非常著名的音乐主题漫画叫做《四月是你的谎言》，这部漫画呢，讲述了拥有少见才能的钢琴家有马公主和小提琴家宫原勋共同努力并且共同成长的青春物语。由于漫画多次获得大奖啊，所以呢，它先后被改编成了动画、舞台剧还有电影。电影版于2016年上映。为了适应大荧幕的节奏，摒弃了动画和舞台剧的原版音乐，他们请到了日本著名的音乐人吉宇良为电影版本配乐。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的配乐《就是你》。 Slowly, slowly, 遠回りしよう君との帰り道 Good day, goodbye 出会ってからのことここから先のこと綺麗な空綺麗だって二人口を揃えたあの君もいつだってそう君のそばで世界は今元に戻してきた大切だって思ったそばにいたいと思ったこのまま今を切り取って時を止めたくてなんて言葉にしたらきっと困った顔するかな Oh, oh. こうして君と二人で笑っていたいと思った誰もが限られた時の中で瞬間それは今なんだよ Story, story 書きかけのままの君との物語ずっとずっと紡いでるはずだ来を今過去を生まれてから消えてくまで知り合える人の方が少なくてその間で君と出会い られた時の中で探してる自分を忘れないでいてほしい人それは君なんだよ心に君がいる。 日本电影当中不乏优秀的音乐主题电影，这些电影的风格迥异，比如说电影《摇摆少女》，这部影片呢讲述的就是一群在暑假还有补课的女学生给学校的吹奏乐团送便当，但是因为这天气太热了，所以这个便当变质了，有一些成员他们纷纷闹了肚子，情急之下只好由女孩子们构成临时的吹奏乐团去参加比赛，由于人数不够啊，改为这个演奏爵士乐，大家只好硬着头皮上阵。哎，没有想到这件事儿却成为了一个契机啊，这些女孩子们突然喜欢上了爵士乐，她们呢多方面的求教啊，并且加上努力，一支乡间女子高中爵士乐队由此就诞生了，是不是很有趣呢？这部影片的配乐当然也跟名字一样要非常的摇摆才对，比如说下面这首唱唱唱。 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电影《摇滚夏令营》的插曲《这就是我》。这部影片讲述了梦想成为一名歌手的少女在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夏令营当中的故事。这部影片的亮点就是始终贯穿着的音乐。由于是一部音乐题材的电影，歌曲就占据了电影绝大部分的时间。整张唱片的演唱人员都是不满20岁的年轻人，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另类的风格带动了音乐的活泼性。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你可能感觉到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那不羁的岁月。同时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I've always been the kind of girl that hid my face, so afraid to tell the world what I've got to say, but I have this dream right inside of me, I'm gonna let it show, it's timeTo let you know, to let you know, this is real, this is me, I'm exactly where I'm supposed to be now, gonna let the light shine on me, now I found who I am, there's no way to hold it in, no more hiding who I wanna be, this is me. 己想清楚还是想哭，就让自己大声的哭。一定要幸福，曾让